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早晨有轻雾，东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30，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5号全运会看点，首枚全运会的霹雳舞金牌即将诞生；多款北京创新药将会亮相在中关村论坛；昌平区回天心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今天启动。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今天第14届全国运动会将会进行田径、游泳和霹雳舞等18个项目的争夺，对标巴黎奥运会，霹雳舞项目首次进驻到全运会的舞台，今天将会决出首枚金牌。北京生物医药高科技公司诺成建华昨天披露，他们自主研发的第二代泛 TRK 小分子抑制剂 ICP-723 将首次亮相2021中关村论坛，力争早日造福患者。ICP-723 是诺成建华在全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治疗携带 NTRK 融合基因的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包括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和甲状腺癌等等。目前 ICP-723 正在我国和美国开展临床试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昨天迎来了投运2周年首届925大兴机场节的开幕式在航站楼内举办。大兴机场发布了升级版的服务承诺以及新书《中国大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诞生记》，预计在9月底，大兴机场2021年旅客的吞吐量将会突破2000万人次。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9月24号、25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4层开设925大兴机场节特色集市。大兴机场邀请14家国内外航空公司联合多家合作单位在现场设置展位，为旅客准备了5000多份礼品。旅客徐宁要去贵阳出差，刚办完值机手续，他就直奔机场节会场。 大机场特别方便，因为我们家在房山嘛，坐大巴就能直接过了。前年9月份第一次开就不好顺意了，刚才我听见那边敲鼓，我就从3楼上来了，转了一圈，抽一这个票据夹。 王先生已经参与了多家航空公司的活动，抱着飞机模型、火锅底料、玩偶、冰箱贴，他又准备去下一家展位看看。 我喜欢重庆航，重庆航得了一个机膜，还有火锅底料，这个很有重庆的特色吧。 航空公司带来的展品中，各式各样的飞机模型深受旅客喜爱。 这个是国航微笑中国主题的飞机模型，上面是一些中国人的笑脸。 中联航展示了我们的连云港号、芜湖号，赠送的我们庆阳号的彩绘飞机。 吉祥航空彩绘的飞机是花开富贵。 河北航的经济福利乐享回北的一个正定号的彩绘。 特色集市只是925大兴机场节的一项内容，机场节将持续到9月30号，向旅客推出了5大权益尽情享福利。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副总经理王强介绍， 我们联合了航司和 OTA 推出了机票打折和一些特价机票的活动，在航站楼里面推出了餐饮购物减免的活动，在草桥城市航站楼专门定制了2周年纪念的快轨票，向在城市航站楼办理值机的旅客免费发放。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2019年9月25号正式投入运营，截至2021年9月22号，大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3894.23万人次，航班起降31.46万架次，货油吞吐量约21.54万吨。大兴机场运行管理部副总经理罗东表示， 大兴机场去年突破了1600万，今年截止到现在，昨天的运行数据呢，突破了1977万，在即将迎来的27号，我们将突破2000万的旅客的运输量。目前在大兴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国内的公司超过20家，运营着149条航线，国内航点呢136个城市航点的运行。 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 大兴机场将迎来航班保障高峰。罗东说， 9月30号到10月7号预计的航班量将超过6000架次，旅客保障量超过80万人次，高峰日将会在9月30号和10月7号出现，高峰日的航班保障呢将达到880架次，高峰日的旅客会突破13.39万人次。 聚焦旅客个性化需求，大兴机场还不断延伸服务，向旅客推出了新鲜送机场送餐、新快线、静音办公舱等举措。925大兴机场节上，大兴机场向社会发布9项服务承诺 2.0 版本，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了防疫、文化、中转等内容。大兴机场服务品质部副总经理张春元表示， 包括在隔离区内可以直接办理中转手续，以及在行李厅我们设置了快速中转的柜台和工作区，让旅客在大兴机场享受中转的快速服务。另外，我们大兴机场 APP 是有70多种功能，是线下同步线上的，包括美食外送、旅客登机预约提醒的一个功能。 再来关注由市文物局主办的2021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昨天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启动。市文物局通报了2020年北京考古的相关成果，包括在正阳桥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当中出土的一尊泥岩镇水兽，根据判断是明代遗存。在过去的一年，北京的考古成果还有路线故城遗址、平谷、白各庄、汉代墓葬群和万寿寺东路的遗址等5处。本次公众考古季为期2个月，将会举办公众考古体验和专题展览等活动。今天上午，昌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开展了昌平区回天心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昌平区回天心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活动的情况。 好的，那么回天心愿新时代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啊，将依托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昌平区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打造涵盖主题宣讲、童书会、健康课堂、普法课堂、文艺演出、读书分享会6项特色志愿服务项目，满足居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呢，活动将依托回天地区实践所站，以为民办实事为目标，组建党员先锋志愿服务队、文明家风示范家庭志愿服务队、回天榜样人物志愿服务队、公共文明引导员志愿服务队、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驻昌高校普法志愿服务队以及文化企业志愿服务队7支特色志愿服务队，打造为民惠民、引领文明生活新时尚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将通过6+7的志愿服务模式，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为载体，整合回天地区各类资源，切实提升回天地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主持人， 那活动现场都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在今天上午的这个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为7支特色志愿服务队授旗，回天心愿7名志愿代表也是发出了倡议，号召回天心愿的志愿者们积极参与回天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用实际行动呢汇聚各方力量，广泛开展满足居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引领文明生活新时尚的回天心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那么今天呢，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实践基地还开展了新时代学习录宣讲、普法宣传、健康咨询、童书会、百姓大舞台文艺演出、非遗文化展示6场分会场活动。回天地区的1镇6街各实践所呢，也是同时开展了回天心愿志愿服务活动。主持人。 好的，感谢靳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1，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态北京。 聆听，思考，思考，发掘声音的更多可能，打破界限，大胆发声，碰撞更多未知的火花。无畏即无界，拨开荆棘，做那个开路的人。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10月13日，敬请期待。